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一丹。在这周日下午2点到3点的诵读小站当中，将为您介绍的是一本蕴藏着百年历史和秘密的新书《金墨解疑：月谷斋的百年往事》。这本书讲述了书画鉴藏家韩一轩是如何从一个农家少年创建了百年老店月谷斋，而他的儿子韩伯文又是怎样用一生来经营古玩字画。书中展现了自清末到上世纪80年代老北京的人文故事。这本书的作者是现任中国书画院副院长王红，他既是著名的收藏家，同时也是月谷斋二代著名的书画鉴定大师韩伯文的徒弟。那么接下来为您朗读这本书当中的精彩片段。1963年，韩伯文将自己几十年的书画鉴定心得著成《鉴定古今山水画入门》一书，书中将自己对古代书画鉴定的认识以及多年总结的鉴定方法进行了阐述。在技术不发达的年代里，保存资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而韩伯文的资料积累则成为古书画鉴定与鉴赏的重要环节。韩伯文依据所见真品书画临摹了大量的名人书画用章，弥足珍贵。几明代画家向子京用印，韩伯文就收藏了27方之多。1956年，韩伯文上交了300多方仿刻的名人印章，曾轰动一时。遗憾的是，那些印章如今已不知所踪。晚年的韩伯文与张伯驹惺惺相惜，经常在泰丰楼一起小酌，谈及书稿一事，张伯驹感慨万千，连道此书若能出版，定为书画界之盛事。之后张伯驹亲自校对了书稿，并欣然作序。半个世纪过去了，二老的心愿终于可以实现了。刘九安先生曾经说过，每一件文物都有它的故事，盛极而衰的家族比比皆是，而承载着历史的艺术瑰宝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着。或许有缘的人将一次又一次地拥有它，然而失去的时候又会是什么境遇呢？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元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受到交通管制影响，现在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车多，普荒榆路、天坛东路、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一线由南向北方向车多。西二环蔡虎营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北五环上清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爬上了墙，沿路飞上了墙。 叶鹏、陈曦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喂， 怎么了，陈曦？ 那个，我想问你点事儿啊。 你犯什么错了？ 犯什么错，小王？ 干嘛那么小心翼翼的？ 跟女朋友怎么了？ 又分了？ 没有，我发现他最近不知道在家里捣鼓什么呢。 捣鼓头发。 嗯，他那头发有什么可捣鼓的？ 捣鼓嘛，他不是秃子啊，他秃子。 他最近啊，又弄了好多的瓶瓶罐罐回家。我跟你 搞化学研究呢。 哎，对， 是不是？ 成功以后就炸你们家去。 炸我们家干嘛？他不是化学系研究氢气的吗？ 什么研究氢气的？我你媳妇是卖气球的呢。 卖气球跟氢气有什么关系？小花，你听他说说什么。 我跟你说，他弄好些化妆品来，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乱七八糟摆在我们家都是。 不是，你需要知道吗？你需要知道，拿过来我看看。 这你不用看，你看你看得明白吗？ 我看得明白呀。 他看了就没了。 他看什么明白啊？小花多简朴啊！他化妆品就一块猪蹄子，什么也没有。 猪蹄子不属于化妆品吗？ 不是，我用了很多的化妆品， 那怎么还这样？ 你没有看出来吗？ 没看出来，没看出来， 看不出来，一点都不。 一点都看不出来。 哎，镜子呢？我照照。谁车窗？谁车窗？贴膜的那种。 哎呦，老爷，我就问你啊 啊， 这谁那个？你回家赶紧瞅瞅你们家去吧。 我们家怎么了？ 不定我跟你说，让你女朋友给弄成什么样了。 哎，那个分了，你不知道吗？ 嗯， 已经分了，那些瓶瓶罐罐全都一扫在那个蛇皮袋子里都背走了。 还拿蛇皮袋子背走 了？哎呀，是他东西太多了。 他搬走以后，你们家就剩承重墙了。 那是让人给搬空了。 哎，你这， 我们家他走完之后，我们家就成毛坯房了。 你这形容并不是很夸张，真的。他们家那天我去看了一下， 是吗？ 沙发也破了，大衣柜 沙发也破了，大衣柜门也掉了， 门掉了，里边是空空如也。 哎、那他女朋友是哈士奇啊？这那你们家怎么这么乱呀？弄的？ 他女朋友也是脾气大点，就当时是扔东西吧。我在外面捡了不少呢，面膜我一看没过期还能用。 哎，他这人，小花这人有这么一点好，小花这人贤惠，他除了贤惠没有其他任何优点。 贤惠就够了，还要怎么着啊？ 剩下都是缺点。 关键是岳鹏他们家笔记本、游戏卡比什么 Switch 都找不着了。 你这不是搞对象，我听着像你们家遭贼了。 跟贼没什么区别。 我跟你说，现在一个问题是这样， 你还叫媳妇 儿？就是现在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弄些好些的瓶瓶罐罐，我跟你说，忒能花钱了。 多少钱啊？ 那谁知道啊？ 那呀，你挣钱不就给他花的吗？ 是花呀，我们家厕所都没有下脚的地儿了，摆的全是瓶瓶罐罐。 他买那么多洁厕灵啊？ 不是，你们家马桶上面有摆这些吗？ 马桶摆完怎么上厕所？ 对呀，既然没有摆，那就厕所还是功能在的呀。 他这个好解释了， 哎，好解释，好解释，好解释。我跟你说啊，我就是特烦这个，知道吗？女生事儿太多，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的，知道吗？还用面膜不又怎么着吧？我跟你说，现在就差就往脚后跟上贴贴 的时候，你就嫌人家烦了。当初人家给你做饭、洗衣服、泡茶的时候，你怎么不嫌人烦呢？人家跟你讲笑话，逗你开心、撒娇的时候，你怎么觉得人可爱呢？ 谁讲笑话了？我怎么一个笑话？我感觉我跟他谈朋友就是个笑话。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老爷，我跟你说，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 你现在这算解脱了，知道吗？他这就走了，我这不行，我这都搬进来了，这都。 他有点太解脱了，连他工资都没了。 哦，你工资都没了？那女朋友是你上司是吗？就给你解雇了？ 那是我被开了呀。 是啊，不是，哎，要不然你给我出一主意，怎么跟他打架，让他能走？ 找小花。 哎呀，你怎么能有这种不和谐的东西？ 过去， 我特别看不惯你们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做出一副要把人打走的样子， 我的天哪！就跟那些、 哎，我就问问人家弄点什么润唇膏啊，什么身体乳啊，面膜呀、啊，怎么了呢？你又不在上面摆盐罐，碍不着你事儿啊！ 碍怎么碍不着我事儿啊？都没地儿下脚了，您上厕所我洗个手都，我都不知道该拿什么洗手，现在知道吗、 哦？ 各种东西， 你可以让他给你讲啊，哪个是护肤的，哪个是护脸的，哪个是护手的？ 你不是小花，你不知道是这样，晨曦啊，他呀、啊。因为他那脸确实用不上这些东西。 我现在一点不开玩笑，就我们家遭贼，我都不知道丢什么了。现在你知道吗？东西太多了，我跟你说啊，买好些的衣服，知道吗？ 知道知道。 哎，就是 都懂都懂。 都懂也不行啊！我跟你说，我这事儿必须解决了。 好解决呀、啊！你再换个大房子不就得了吗？地下两层，地上三层，你住地下。 我凭什么住地下呀、啊？我啊， 那儿也不冷，你这不就解决了吗？ 陈曦，我觉得可能你误会了。你女朋友不是买这些化妆品自个儿用的，她最近不是搞批发呢，进货呢。 你是说开店了，网店啊、哦，也有可能，那你就更不能怪她了。这是给你家庭的收入另辟蹊径。 对，就是她给你的收入增加更大的损失。 嗯， 做更大的进 投资。哎，你有没有觉得她美？ 她觉得她自己美了。 嗯， 你挺好啊，他美的他自己觉得美的心情就好，他对你是不是就更客气了？ 哪儿客气了？我跟你说，就连我们家厨房摆的全都是那些东西，瓶瓶罐罐，我都不知道干什么使的。等一待一会儿跟你们俩这儿聊完天啊，咱们再聊四个多小时，我就回家跟他打架去。 你就拿蛇皮袋，你走。 我凭什么呀？我的房子。 原因你还回来吗？ 记得 有你我就不想回来了。 一开始你跟我聊你这女朋友的时候，都是说，哎呀，女生爱搭不理的可怎么办呀？哎呀，女生那怎么哄都不乐该怎么办呀？女生送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她喜欢什么，该送什么呀？怎么办呀？ 现在这些问题都在我身上，知道吗？我为什么我不乐怎么办呀？啊，我不开心怎么办呀？ 怎么现在你的问题就变成了他怎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多瓶瓶罐罐的该怎么办呢呀？ 你不开心你找我们聊会儿天啊。 我找你们聊天我更堵心的慌。 那你跟我们聊 废话，我找谁去？要不然我跟你说，殷小柱出门了。 王大磊呢？ 王大磊拿蛇皮袋子刚走。 他也走了。 我现在就有一个主意，把他所有东西都登到网上发图片，都给他卖了。 都用过的谁买啊？ 你买啊？你还捡我那前女友的过期面膜呢？你怎么不知道？ 没过期吗？那不是我给送王大磊女朋友了。 要王大磊怎么背着麻袋就走了呢？ 我跟你说，现在这个女生，尤其是 你别嫌女生一打一大片啊！我就不属于那类的啊！ 啊，对，你不属于女生， 这我认同。 你少来这套，小花，你不用给你们女性这个瞎辩护啊！ 我没有辩护，我觉得这很正常。女生嘛，女为悦己者容，她这么打扮就是为了让你开心啊，有面子吧？ 不是， 有面子吧？ 你漂漂亮亮的可以啊，但是你别买那么多东西啊，这家里没地儿搁呀。 我们几个那天还一块聊天呢，现在吹头发的有一种机器，黑科技，特别好用，把你这头发吹的是又顺又光滑。这种吹风机呢，它是利用了一种，但价钱是贵一点啊，也是进口的。我们当时几个人是说要一块买呢， 根儿在他这儿呢。 哦， 但是真的 是他鼓捣的， 我 这种吹风机真的是不容易脱发，而且能让头发又顺又好，又亮。我们都说了，几个人一定要想办法弄出这笔钱来，买这上万的吹风机。 哎呦，我 多少钱？ 哎呦喂，我赚 了多少钱？上万的吹风机？ 怎么了？ 我的天哪！我给你上万都能买鼓风机了，你知道吗？还吹风机？ 对我没用啊，问题是。 我跟你说，坚决不同意。 不行， 老爷，你觉得怎么样？ 不同意，我也没女朋友了，没。 我告诉你， 那你这钱正好富裕，借我俩仨的花语。 小花，我跟你说，小花为了把你这钱给败出去，肯定给你介绍一新女朋友。 我们几个女的一块团购还便宜。 就是你最后占着那便宜呗，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你大家都便宜，不能光说我呀，是吧？ 那我们家不 买。但是我必须跟你们说，那个噪音特小。 不是，你噪音特小起到什么作用呢？ 一个好的东西，它全方面的就得好呀，从噪音、造型、重量。顺不顺手，手感都得挑啊。 你那吹风机用电吗？ 用啊。 用电那还有什么可好的？不跟普通有什么区别呢？ 这你这个就得过日子才知道了。你比如说早上起来6:50大噪音的那个吹风机，你就睡不着觉了，对吧？ 不是，你用不用这个？其实我觉得就用 你用这个。 那更瘆得慌。 喂喂喂，我怎么感觉 蚊子？ 我怎么感觉120来了呢？喂喂啊，噪音小不小的？你让可以让它没噪音呢，也不用买这吹风机啊。 那头发 北京风比较大，你往我院里一站就呲，一会儿就呲干了。 几千块钱对你们还是事儿吗？真是的。 我跟你说，这不是钱的事儿。 哎，打折了，打折了。刚才是上万， 现在变几千了。 到底这里有火啊？你还要买什么？你就都说了行不行？ 不是，哎，是不是吹风机你有股啊？让我们在这买啊， 也不能那么说啊，我都是为大家想的。 你为什么大家想 的？你就是为你自己。 我就是平进平出啊。 这不还是做买卖吗？我告诉你啊，没戏啊！回去咱就跟女朋友说去，绝对不。 我没有女朋友了， 远离小花，必须的。 我还是劝你们一句吧，少说话多挣钱。 你这是劝我们啊？你怎么那么缺德啊你啊？少说话还得多挣钱，我们挣完钱还不许说话啊？ 少说话多挣钱啊？ 啊什么啊？ 好自为之。 哎呦， 哎，这个烦恼又不是说光中国男子才有，外国也一样啊。你看最近英国有个男子叫，哎，甭管他叫什么了，他写歌。 你也不认识，反正。 吐槽他老婆，这视频都火了。哎呀，算了，我给你们听听吧。 我们听听。 英语不好的话，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唱的基本就是 说。到底是听是不听啊？ 先解释一下吧。说他放了润唇膏、护足霜、身体油，哪里还少得了面膜呢？就是什么泡沫浴、沐浴盐，说到你见都没见过，茶树精华、金缕梅、面部泡沫磨砂膏，牌子多到你数不清，光梳子就9把，梳子头发一堆草， 这也不合辙呀， 也不押韵呢。 英语就没事就合辙了呢。 This is called shellfish。反正我觉着吧，这个不管是 外国的， 你觉得你就是不懂 男性朋友，还是咱们国内的大老爷们儿，反正我觉得对这都不感冒，你觉得呢，老爷？ 肯定是不行。 所以你们对于这个东西是由什么茶树精华提取的，还是由什么雏菊精华提取的？你们一点都不在乎是吧？ 我倒是在乎茶提取，因为我这茶没地儿搁。And with shazel foam and face scrub, Neutrogena Hydro Boost Water Gel Cleaner, One a Day Tablets to make it look good. 夫妻双方要互相理解支持，在购物方面啊，作为女朋友妻子的您请务必节制，要有计划的对待自己的每一笔资金。如果说俩人过日子要是超出了大家能承受的这种负荷，去追求物质享受，就会给未来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了。 When on my side of the shelf there's one lonely tinOf links. 哎呦，半夜的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七十二变， 来接酒吧里。 哎，我这进屋我才缓缓。好家伙，外面的大风，小花， 嗯， 那吹风机买没买呢？ 买了。 啊， 买了， 亏了， 你这太， 你看你头发都乱了吧，来我给你吹一下，就收十块钱啊，不多收，因为这好几千的吹风机你也没怎么用过，收十块钱吹出一型来啊。 外边我告诉你，我不用你十块钱，外边不花钱我都能吹出型来。 你看没有，你的毛鳞片都闭合了。 毛鳞片是什么？ 谁要毛鳞？ 毛鳞片是什么？什么东西啊？ 不是毛鳞片，是毛鳞片，也不像以前那么毛躁了。现在 是。我跟你说， 就是我这东西好。 我跟你说，北京现在这风太大。 怎么样，这吹风机？ 你别老聊这吹风机了。我是说风的人老说吹风机怎么干嘛呀？我跟你说，今儿风太大了。 我们没出门。 要不咱放风筝去吧？ 干嘛去？ 放风筝。 放风筝嘛。 不适合放风筝。 我真的太讨厌那风了。 哦，我知道了，想起来小时候的一档事儿吧。坐中山公园那小飞机，忽然一股大风。 飞机掉下来了。 帽子也飞了。怀表也飞了， 怀表， 小时候我就拆那玩意儿， 怀表 哪来的怀表啊？ 陈曦打小时候就揣怀表， 还有什么呀？ 文明棍儿， 哎呦， 水塔帽子， 因为跟这个怀表跟文明棍儿的配套不是？ 不是，你小时候照那种艺术照？ 我爸怎么那么闲嘞？ 他 爸倒是那样， 跟地主似的。 什么指地主啊？卓别林。 小时候赶这么一回，后来大了二十来岁第一次出差赶上大风飞机颠簸，哎呦， 我礼帽也飞了，怀表也飞了，文明棍也吹出去了， 没飞，没 露天的飞机呀、 啊、那飞机呀、啊、它拉着舱门没飞，就是满地跑，怀表、 哎、 自溜自溜的，怀表 那怀表是个耗子， 我还自溜自溜的跑怀表， 通常到时候给你逮着，谁知道一颠簸，那人一踢又到那位脚下去了，反正前前后满仓跑。 我这怀表他也好不了， 且早不走了，非拿着干嘛？ 为别的好看， 就要 我让你夸我了。 不是、 啊、 对，小花你这人说话太损了。 不损是真事儿吗？还有一档子事儿我还没说呢， 是不是该到我了？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儿啊？ 对，他全知道。 这往回倒点吧，那是你上小学的时候，那个开学第一天该拿新书了，那天刮大风，老师们把这个书啊刚往这个教室门口一搁，还没分好呢，一阵大风就给吹得满走廊都是书，你就追去了， 满地跑 书。你就追书，你就追书、 对追书， 一边追一边喊书书， 叫我干嘛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 而且呢 那占便宜， 有时候追累了还给自己鼓鼓劲儿，吹啊吹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也吹不回我去进花园，让风吹 小时候就有那歌了啊！ 陈一那会儿唱的真不是那歌，这我了解。满地跑树的时候唱的是"我家就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头上刮过，不管是东南风还是"。 大风从哪儿刮过？ 头上。 从头上。我的礼帽又好不了了吧？ 飞了，飞了，飞了。 飞什么？大风从坡上刮过， 是不是在你头上刮的？ 我还是骄傲放纵吧，你甭管我。你们怎么那么多话呀？啊，这大风我就发现了，我出去碰点风，怎么惹你这么多闲话呀？ 不是惹我的闲话呀， 是真事儿、啊。 他先挑起头来了， 真事儿，真事儿。 这什么真事儿、 啊？谁也没编你啊！ 要不然我可得让啊！你们啊，少编排我，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北京最近风特别大吗？ 因为春天来了。 对， 春天来了。 对， 春姑娘。踏着春天的脚步， 春姑娘， 春至何开？ 风姑娘也来了， 因为最近我知道咱们那个北京啊，在张家口一带地区啊，又弄了好多好多的这个风力发电站，特别好。 哦， 哎，大风你们是没瞧见，知道吗？ 嗯， 你知道多厉害吗？ 多厉害！ 37米每秒。 哇！ 真的，那个萧山机场知道吗？ 萧山机场。 对啊，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是今天的事儿吗？ 不是今天的事儿啊，前几天也是刮大风嘛，萧山机场那什么飞机都吹跑了。啊！真的，飞机都吹跑了。 我记得你小时候还曾经说过呢，大风天最流氓了。 嗯， 等会儿，小花，你要 我小时候 没得说，是不是都别胡说呀？ 我小时候怎么能说出这样话？ 就说到大风天最流氓了。 为什么呀？ 总是对我动手动脚。 哎呀，冬天是得动手动脚。 是啊，这风吹了你，一会儿掀你帽子，一会儿掀你 怀表。 老爷小时候最喜欢风。 啊， 你知道吗？天天在胡同口喊，知道吗？风雨雷电，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就他。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带我请来给你看看。 但是刮大风的夜里，我觉得如果你能够开着暖气，泡杯奶茶，看一部你喜欢的电影、电视剧什么的，还是很惬意的。 那是看多的风。要把楼都刮塌了就没这心情了。 这个自然界的风还是多多少少有对付的方案，对吧？你是躲呀，你是藏啊？ 不用啊，叶鹏就不，他追着风跑。 人老说我追风少年，追风少年的嘛， 跟风。 我用你夸我， 我跟你说 跟风了。 我告诉你、啊， 我跟什么风？ 跟也跟不上。 我跟你说， 那现在艺考刮得这么强，他是不是得跟着艺考去、啊？ 他绝对艺考。他考好几回呢，他少个人起哄去啊！你参加什么艺考啊你？ 老爷这两天听说啊，现在是大热的时间，甭管多大风，都到电影学院啊、中戏门口转悠去。听说那边有星探，他想呢，如果要是说能够被星探先选中，那么就不用进大学了。 老爷是这样吗？ 如果被星探选中成功签约呢，那对于艺考生来说也挺幸运的，等于是离演员梦更近了一步，对吧？ 星探这事儿大伙儿也别信，知道吧？就是说 未必真实，来 未必是真实， 没准骗你俩钱，给你拍两张照片。 对、啊， 你以为要经过培训，然后就走上了什么演艺之路了？ 哎， 那么 老爷，我跟你说，你一定吸取教训。 而且这个老爷主动问星探，你看现在这些年轻演员的脸型啊，都太接近了。嗯，我觉得 需要不需要大饼？ 哎，对对对，辨识度都不高。您需不需要一个长得锅盔一样的脸型呢？ 咱们这胡同里的第一个要奔这影视界发展的就是你。你那会儿考没考过吧？你说你考没考过吧？ 考过，那不是小吗？小时候的一些梦想，小时候有梦不行吗？ 小时候有梦想，人家这星探不是也看上你了吗？ 不是，那不是我，我不是迟到没考上吗？就 起晚 了吗？ 好，得亏没考上。 这个艺考啊，原来我家有个小侄女，知道吗？还真参加过这个艺考。 啊、 嗯。结果呢，她也是跟你一样迟到没赶上。 哎，那是不是前不久的新闻的事儿啊？ 什么前两天有什么新闻？你给我们大伙说说。 有一个女生在北京电影学院门口痛哭。说了已经5点钟就起来了，结果还是晚了，已经复读一年了。 哎、他从唐山来考试的吧？ 他就是去年报考北影，但3试没有过，复读一年又考，但没想到这次连考机会都没有了。然后家里人就劝他说：“下午你到上海继续考去，赶紧别把那趟也误了。” 下午到上海考去，那还来得及吗？那个， 其实说星探这事儿，我还不瞒你们说，我已经多次被星探挑到了。 谁呀、啊？谁呀、啊？哪个星探呢？ 哪个电视剧要倒霉了？ 你导演不想活了， 都被我婉言拒绝。 制片人是你爸了， 没意思。 他这解释好，没意思。 哎，对了，这仨字含义太逗了。 不过呢，星探确实是考生提前进入演艺圈的一个助推器。像有些演员，他们就是因为遇到了星探，所以走上了这条路。 谁呀？ 你比如说高圆圆，在狼狈的啃鸡腿的时候，你就想想吧， 啃鸡腿还狼狈，他都啃上鸡腿了还狼狈， 不是就吃的？ 嗯、他也爱吃鸡。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啃鸡腿的时候那不叫狼狈， 那是幸福。 哎，就在他幸福的时候被星探发现了， 然后一双眼睛暗暗的盯准了他，终于说这消停会儿了， 也是吃够了。 嗯、哎对， 哎这抹抹油，他这星探过来了，小姐你好，我是星探，为您介绍一份职业，您的形象非常好，是不是可以走上这条路呢？ 参加我们这个厨艺大赛。 所以这个高圆圆的人生有了另一番风景。 我跟你说啊， 高圆圆你知道了吧？ 高圆圆演戏 美不美吧？就说 美啊， 可不， 怎么那么美呀、啊？吃鸡腿呀、啊？ 你这对鸡腿觉得是吧？ 嗯， 比高圆圆有吸引力。你看我也吃鸡腿，吃的挺狼狈的，为什么就没有人看得见我吃鸡腿呢？ 不是，因为他吃菜干净了。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受上一时段交通管制影响，目前车多路段有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由东向西方向，复兴路由西向东的进城方向，普荒渔路天坛东路崇文门内大街崇文门外大街一线由南向北方向，青年大街台机场一线由南向北方向，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由西向东方向，下二环玉泉营桥到复兴门桥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持续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有中度到重度霾，登山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到复合区影响，风速小，扩散条件差，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5级。今天白天风寒气象指数为1，人体感觉天气偏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2，感觉天气较冷。今天扩散条件差，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加薯片。 哎呦，还睡呢？这是昨天晚上，这是干什么去了？ 昨天晚上干嘛呀？今天凌晨2点才回来。这 那还是昨天晚上干嘛去了？ 这刚才7点，你让孩子再睡会儿吧。 那不知道今天有那个招聘会吗？ 哎， 说好几回，好不容易有这么个应聘的机会。 那这样，你让孩子睡会儿。 别吵了，俺让不让睡了？ 你看看这孩子什么脾气呀？这怎么当会计？ 哎哎哎，你这样行不行？ 怎么着？ 你小点声。 哎，我你说。 你让孩子睡会儿，你去那个招聘会，你替孩子受骗去，不就得了吗？ 我去， 嗯， 我去，行吗？ 你说话怎么有点口吃啊？ 不是，我是担心呢，我心里没底呀。 没问题，你拿着孩子那简历，你说孩子一受骗，换一单位一上班。 你怎么老受骗呢？ 我。 说梦话呢 啊、哦，没事儿。哎呦，不是，我是担心我这学历不行，问的这问题也答不上来。 咱孩子是哪个大学毕业，学什么专业，现在在哪上班，希望挣多少钱，你就去吧。我一妇道人家，我到社会上， 我觉得 我见公众人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我觉得你比我头脑清醒多了。 哎，我给你写好了， 你是不是应过聘呢？ 哎呀，没有。我给你写好了， 哎， 拿着这纸。 好， 去你的吧！ 走嘞！ 还让不让睡觉啊？ 睡吧。 走过路过别错过，春风行动招聘会， 一律2元、8元、10元，打着晚报，车辆进站，请您注意安全，卖早点嘞。 哎呦，这招聘会这地方水点，在路口就招聘了。我来试试吧。 大爷，你就排队。 什么叫排队啊？ 你看这乌泱那么多人，您就往这儿一站，你好意思吗？ 不是有那个退休人员那个优先的政策吗？ 这不是退休人员那个招聘会啊。 都退休了还招什么聘呢？ 有你什么事啊？ 哎呀，这姑娘说这句话我喜欢，有你什么事儿啊？人家都没嫌弃我，你嫌弃我？ 你就想聘那厨师，您也得排队。 谁聘厨师？给孩子找一厨师比会计累多了。这儿是 走过路过别错过春风律师事务所招聘会。 我儿子现在就是律师事务所，我换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出版过大量的评书文本。 大量评书的文本，搞文献工作听着是上档次的。就这儿。 名额满了。 我张嘴也满了，一句就给我噎回来了。 走过路过别错过， 怎么全是这一句？ 新三板大企业招聘会。 新三板，这是做什么行业？这企业在香河吧？新三板，我打听打听。哎，请问您这个企业？ 哎，你好，大爷。哦，哎，对不起，您的年龄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限制。谢谢您，下次光临。下一个。 等会儿，我不买东西，什么下一次光临？我问问行不行啊？ 哦，您问一问，那行。 打听打听，我想问你们这个企业是干什么的呀？ 设计公司。 设计公司，哎，这听着不错，这我有意向了啊。那个，你们设计什么的？ 大到一个建筑的房檐，小到一块肥皂啊，一个纸巾， 等会儿 是不是都需要设计？ 肥皂也属于家具了。 我们呀，现在是个创意产业，和家居生活所有相关的。 这么没用。 行了，大爷，您去那边。 不是，等会儿 那边啊，发塑料袋，有装这个招聘的简章。 对，那边免费领那个吃的喝的。 发帽子。 你们把我当救济的老人了是吧？ 那您来是干嘛？ 是我替我儿子来应聘。 哦，那儿子怎么来呀？ 我儿子，嗨，别提了。 怎么了？ 跟您决裂了？ 那 断绝父子关系也叫。 你们就没有点好心眼吗？我儿子太累了，所以就哎。 哎呦，住院了。 你才住院了呢。在家休息呢，我儿子律师事务所的 律师， 会计。最近这不赶上这工作忙，天天加班也累，我就看他辛苦，想着找一个好的工作。哎，可以在家里。 他学什么专业的呀？ 他学写画画，那个给人那个算计算计，那个倒腾那个专业叫什么？我叫不上来了。 不就会计吗？ 小伙子，不用猜是吧？老家让个地儿。 不，等会儿，我先来了。 阿姨，您别着急，您这岁数我们也用不了。 对， 我们这啊，25到35岁有相关工作经验的。 哎，而且这女性比我还提前5岁退休呢。 告诉你孩子，不是阿姨来招，阿姨替你兄弟来的。 你兄弟来就行，我儿子来就不行啊？ 不是， 你们这走后门。 大爷，我告诉您啊，这是北京人说话爱套近乎。 我也是北京人呢，哎，他是北京人就行，我是北京人就不行啊？ 我跟您说，我说这是阿姨的一种语言习惯，都是咱的说显。 我也能这么说话 啊、 嗯？你兄弟，谁呀？到底是？ 你不是已经给去除了吗？ 也去除了呢。 你该靠边了，该我来了。孩子，大妈这儿的，赶紧给你这。高效率的办事啊，这是 这效率高不了了， 说不上来。 这样吧，既然您呀、啊， 这是道具，哎，不是这样、啊，这叫 哎，对，我知道，这叫简历，我这也有。 刚才我们演的是个时事啊，前不久啊，一位头发花白的求职者向招聘单位推荐自己的儿子，面对疑问，这位父亲很坦然，孩子太辛苦了。还在家睡觉呢，我心疼儿子工作太累了，想让他换一份工作。这位专业人士说，爸妈好心可能会帮倒忙，会让企业质疑这位孩子的能力。 在招聘会上，记者还看到了另一对帮儿子招聘的父母。两位老人说，孩子本科学校不太好，去年考研也没考上，今年又考了一次，现在在家等通知，让他来找工作呀，死活不愿意，说学校不好没人要，所以二位老人就来帮他们看看企业是不是只看文凭。 父母帮子女招聘呢并不少见，但是啊，作为成年人参加招聘会是步入社会的第一步，如果连招聘都想依靠父母，企业会质疑应聘者的交际能力，绝大多数单位都不会考虑。 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小底英宁严家宝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怎么，张总，喝不动了？ 行啊，酒量有点啊。 您那手都进冰桶里了，多冷啊！ 拿酒啊，来 来来来来， 喝。你这酒量还，真不哎，怎么了？ 好酒。 哎， 张总，我再给您倒上一点。来，这一回生，二回熟啊。 有量有机会接着喝啊。 张总，你回吧，别回，别送了，回吧。这这么黑了，找个代驾都不容易了。还是自己开吧。开灯，打火，加油。没有把手刹放下。放个音乐。 哎，姑娘，姑娘，停车！ 你为什么不停车？ 姑娘 来了。 哎，停车，停车，停车！ 哎，停车吧。 靠边停车，靠边停车。 停 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喝酒了吧？你先吹一下。 我喝的是水。 你喝什么水啊？啊，你听听你现在。 我车上放的这一大瓶子矿泉水，都到这儿了，那不是我喝的，是谁喝的？ 好，你撒我一脚。来，你快点，你先吹一下。吹这个，你这是吹的吗？ 吐！ 行了，别吹了，你行了。看见没有？你这酒精含量已经超标了啊！你今天是饮酒驾车， 那怎么办？ 那还怎么办啊？你的驾照给我拿来，把驾照拿来，扣十二分啊！ 什么十二分？那十二分就三加五除二的都扣完了。 这位算数还不错啊。这个 数学不好。喝了以后爱聊点数学 啊、哦，咱正事正说。 有这人喝了以后爱说英语，也不见得英语就好。 哦、 有的人喝了以后爱哭、 嗯， 也不见得就是倒霉催的。 啊、 有的人爱笑，也不见得家里就有喜事儿。 你爱干嘛呀？ 我可不爱扣分。 你这是饮酒驾车，你快点，你快点停停。 太狠了！ 哎，我说你干嘛你？ 这么狠，对我一个柔弱的。 你是我有点我喊了。你这什么情况？哎， 不是，您扶着点我，我是 扶着点你，你这个对对对，一定哎，不容分说呀，这是。 我也好多了。 你好多，我好不了了。 那哪儿不舒服呀？ 谁哪儿不舒服？我哪儿不舒服？我看你不舒服。那个驾驶证啊，这就算暂扣了啊。 唉，这下完了，一分没有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啊！哎，这位警察同志长得还是挺帅的 啊。这你也看出来了。 来来来，合拍一个。 哎，你这是干嘛呀、 啊？ 你 一手拿上一驾照啊， 哎， 把这个 这。我们这你就不能随便拍照啊？你这算怎么回事？ 麻烦您帮我拍一张。 不行，你把这拿走啊！你快点拿走，拿走。 我拿走是可以，你给我拍一张照不行吗？ 说不行就不行，你快点，要不我给你拍一张怎么样？ 对呀、啊，我就说你给我拍 呀。哦，不是跟我一块拍呀、 啊？我是说你给我拍啊。 好嘛，吓我一身汗，我还自作多情。那行，你站好了、 啊， 你站好了，来，我给你拍一张、 嗯、 啊，记录你现在这个时刻，以后吸取教训，知道吗，同志？ 我拿着驾驶证拍啊。 哎，走。 你喊三二一 啊，三二一。 你这笑的都歪了嘴。 您先站好了，快快快，来来，我数啊，三二一，行，站好了。 你这闭眼了。 行，就这么着啊，怎么着？ 我再自拍一张。 你们不好，眼睛不大，哎呀脸大了，哎呀头发，哎，扣了这么多天，我终于出来了。 啥呀头这是？ 没想到花都开了。好久不回家，家里已经乱七八糟的。这是卖什么的？看看去。 得嘞，他看卖东西的，我看他。哎，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哦，没事。我这多少钱啊？ 到手了。 哦，这个好看啊，这个好看。那我就买这个吧。哎，我钱包呢？是不是在拘留所让警察给扣了？ 嘿，今儿可没少拿，4000块钱，3张银行卡，还一身份证。哎，都说身份证那照片照的可丑可丑的了。哎呦喂，这可真不错，这姑娘长得真漂亮，像我表妹。哎呀，行了，收藏了。银行卡就去他地了，4000多块钱我把它花了，这身份证的呀我就给收藏了，时不常的拿出来欣赏一下，赏心悦目，调整一下心情，继续发展我的事业。哎呀，今天情绪很好，来拿出身份证的看看，长得像我表妹，今儿不高兴，真够烦的那人，叨叨叨叨一天。哎，拿出表妹的身份证的看看吧，这姑娘长得像我表妹，看看我表妹吧。 一年后， 老实点，我就是在快餐。 我们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应该了解我们的这个政策。 我呀，在快餐店打工。然后呢，就是 别说那没用的，说关键的。 然后呢，我就在给客人送餐的时候呢，就摸清楚人家里边的这个状况。 好， 踩过点是吧？ 然后那个就 问你呢，是不是踩过点啊？ 踩点。然后我呢就琢磨着什么时机能够下手。 是个人的团伙？ 就我一人。 这钱包是你的吗？ 是我的，这钱包真是我的。 个人的？ 我绝对是我个人的。 这个身份证是谁的？ 这是我表妹的。 你表妹的？我们是查到的啊，我们电脑系统你表妹是谁一下子能查到，是你表妹的。 这不是这个女孩啊，这照片照得挺漂亮，她长得像我表妹。 我替你说明一下吧，你曾经在去年的3月1号拦截过一个走在路上的女同志，这个身份证就是丢失的事主，对不对？你是连续多起盗窃案的始作俑者，你主动交代一下吧。 您都知道的，我就都坦白了吧，就这回事。 你看一看你表妹跟她长得像吗？ 这现在不像了。 这以前像过吗？ 以前 哪一只眼看着她像啊？ 未来也像不了啊。 那您再让我看看我那表妹吧。 表妹，哎，表妹，哎，我终于等到你了，表妹。 表妹， 哎，我是你表哥，红喜啊。 谁是你表妹啊？你不要在那胡说八道啊！ 谁胡说八道？你不是我表妹，我怎么见到你就头昏？哎，头晕了，头晕了。 你想怎么样？ 我想娶你过门。 娶我过门？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啊？ 哎，你难道忘了我们小时候就私定终身呢？你老爸就是我姨丈同意的，还送给我一块玉佩呢。你也有一块的？他告诉我你18岁就会下山，叫我在这等你的。 荒谬，他怎么知道我18岁会下山呢？ 我姨丈曾经说过你的面相18年华纯心动，今年你会跟男人走的。 我呸！你在胡说八道，小心我扁你啊。 你干嘛那么凶啊？你不喜欢我了？ 我不是你表妹，你也不是我表哥，不准再说下去，也不准告诉别人我是你表妹。呸！ 这回我们的故事啊，将两条新闻合二为一了。第一个故事是国有其事，有个女孩啊，酒驾被捕之后啊，竟然不是紧张的先打电话联络家人，而是开心的与逮捕他的警察自拍。酒醉的人大家都知道神志不太清醒，犯错误的时候酒精也会延迟警告大脑认知，最终降低他的自我控制。但是酒醒之后回想自己的过失，那当然也是悔不当初了，所以这姑娘呢也是因为酒驾被拘留。第二个故事啊，也是个真事儿，说这贼啊见财起了贼心，偷了女孩的东西，打开钱包一看身份证啊，对这姑娘还起了色心，说是跟自己的表妹长得非常相似，竟暗生情愫。当然最后咱们警方 江贼人赃俱获，这身份证的故事也就由此展开。贼起非智，但最终呢是害人害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娱乐七十二变， 小底叶鹏上台鞠躬。 Show time！ 古今中外多少乐事，聊聊频频都在其中。 快乐茶园 就要这个。 哎，小花。 哎。 你知道什么是笑面虎吗？ 就是你这样啊。 我就知道得有我。 外表善良，内心凶恶。 不是笑面虎。 对啊，外表善良，内心凶狠。 笑面虎。 外表善良，心地凶狠。 我活不了。我活不了。不是，我是不是笑面虎？我就问你，你知道笑面虎是怎么来的吗？水浒你知道吗？ 知道。 还真知道，你愣没说出是水里的老虎。 水浒战四大名著嘛，这个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是不是？哎、这种浅显的问题、 啊。水浒传里有一英雄叫笑面虎朱富。 哦。 笑面虎朱富是汉地蓑驴朱贵的弟弟。 那个叫什么汉什么？ 汉地忽驴。 忽驴是一种什么驴呢？ 不是，不说汉地忽驴朱贵，说他弟弟笑面虎朱富。这个朱富啊，是李逵的同乡，最善使用的就是暗器。 嗯。飞你一胆， 你看，啪！ 哦，遍地开花。 嗯， 然后他怎么了呢？ 他就是笑面虎朱富。 他为什么要叫笑面虎呢？ 不知道。 老爷，其实我呀，严格来讲呢，也是你的老师。 你等会儿，您等会儿，你怎么你就算我老师了呀？ 一字之师嘛。 受人一字贬为师。 哎。 你都说不出这词儿来，你知道吗？ 我说不是他，我能把背后的典故都给你讲讲。 什么典故啊？ 是元朝的时候，三天西呢有这么一句话，说帝师宴闻天竺语，月明来听景阳钟。 小花，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还是明白的，是一种景物的描写。哎，当然还涉及到了天气状况。 嗯， 反正呢，很多人都夸好，只有一个山东的老头说不，应该将文字改为看字。也就是说，帝师宴看天竺语，月明来听景阳钟。三天星就奇怪了，说为什么要这么改呢？这老爷爷就说，因为啊，唐人就是唐朝人啊， 就这句最没用。 有林下老僧来看雨，哎，他要是现代人，他肯定知道，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怎么想起这个来了呢？ 就是为什么改成看呢？ 啊啊， 所以呢，三天星，哦，唐人有诗，确实这字用的奇巧，于是呢就磕头拜他为一字师。 你要说的意思就是受人一字贬为师，就是这么来的。 磕头就免了。 关键不是你教我什么了，我就磕头拜你为师啊。 我上回就教你笑面虎啊，不是老虎会笑，比喻的是外表善良，心地凶狠。 你要这么说呀，就没钢胎。 我今天再教你一个啊。 我不学。 我看教你一个哪个好呢？随便抽一个吧。教你一个掉书袋吧。掉书袋啊，你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东西太多了把书袋掉了，那还得找去。不对，这个掉书袋呢实际上指的是啊，说话或者写文章引经据典卖弄学问。我在你面前讲很多吧，古人唐人宋人怎么他们当年某某书中某某传中在什么世说新语里，这个时候 我现在就听得有点不耐烦了。 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我是在卖弄，在掉书袋。这个出处在哪儿呢？宋代的马令所写的南唐书其中一篇彭丽用传里面就说了，说他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待长谈，俗谓掉书袋，就是说平时聊天咱俩都不能说出这个日常用语了，跟你说的必须是引经据典 寻章摘句。 对， 小花 进步不小啊。 我觉得这特有意思，你再教我一个吧。 哎，你看有些人啊，就是咱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胸无主张，经常随声附和他人。 就我现在这种状态。 哎，对，就是你这个状态也叫做唯唯诺诺。 我这为什么叫唯唯诺诺？我是不敢反抗啊，是怎么着？ 主要就是说我是太有才华了，有这个引经据典。 我也不愿意揭穿你。 像唐代刘树的《隋唐佳话》里面就说了，有人得了应声虫病。哎，这句话唐代人说的我都听懂了。他说什么肚子里的虫子也说什么。有人建议他读《本草》，当他读到中药雷丸的时候，虫子就不作声了，于是他就服用雷丸 病就好了。 就把这应声虫给弄了是吧？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种蛔虫药啊？ 小花，小花，赶紧看病吧。 但是咱们还是要抓住它隐身的含义，就是胸无主张，随声附和。你看在咱们酒吧里面，这些吃我的喝我的拿我的，所以我说实话， 没有、啊、 你们一般都当应声虫、 啊、我们完了还砸瓷似的。 我也就是直牛耳啊，只能就是我在某一方面确实是居于领导的地位、 他都有的说那个 这个什么出处呢？ 什么出处说吧。 在买一送一啊、古代诸侯定盟约的时候要割了牛耳朵歃血，这是一种仪式，可以让盟约更有效力。 那我们要是不听话的话，你是不是、 我就下逐客令。 哎，我就知道 还骂你们是中山狼，是我的眼中钉，在我面前应该是做孺子牛啊。 我们可不能做这个吊熬客， 这我才能分你们一杯羹，可千万你们别想当然，小心我给你们都下马威。 因为你确实是我们的东道 主，佼佼者，你们确实是贱骨头， 就容易吃了你的 闭门羹和霹雳手。以后我会给你们详细讲这些成语的来历。 我真不爱听。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鼎、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夏远元、英明、严家宝、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人对歌，一对铜，冀北对山东，两鬓霜，一颗心，心里陈旧风，几颗心，一泡风。